再来关注资管新规获得深改委通过。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也就是业内俗称的资管新规获得通过。据了解，资管新规将按照资管产品类型统一监管标准，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最大程度消除监管套利空间，促进资产管理业务规范发展。业内人士分析，资管新规实施后，资管行业规模增速将会有较显著的放缓趋势，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促进资管业务向着更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今天，国家邮政局透露，我国快递年业务量连续四年世界第一。在过去的五年，我国快递业增速规模、质量效益、对外开放水平、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业务收入占 GDP 比重超过 0.7%， 年业务量突破400亿件，连续四年稳居世界第一，包括快递量超过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的总和，对全球行业增长贡献率超过 50%。外汇局今天发布消息，截至2017年12月末，我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 11.2 万亿元。2017年末，我国负债率为 14%， 债务率为 71%， 长债率为 7%， 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为 35%。 上述指标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我国外债风险总体可控。央行发布公告，大力整顿现金流通领域的乱象，开展对各类虚拟货币的整顿清理，着力构建五位一体的反假币工作机制。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快讯，比亚迪现隐忧，一季度利润跌超七成，合格合资品牌腾势连年亏损。科大讯飞4月20号发布翻译机新品，投资多家独角兽企业。快递产业，京东上调运费，苏宁易购宣布基础运费三年不涨价。爱彼迎表示，2017年在中国房源增长率超过 100%。 中鼎股份成为宁德时代的供应商。中国宝武集团转让杭钢股份 20% 的股权。威华股份所投资的致远离业首条生产线投产。再来看区块链方面的消息，阿里巴巴今天的动作影响不小，一个叫做马吉宝的产品在今天下午三点刷爆了屏，不过阿里方面迅速辟谣，称马吉宝和区块链无关。实际上早在2015年马吉宝就已经问世，当时是一款致力于在无线端为卖家提供服务的营销产品，商家可以通过参与马吉宝推广给自己的店铺带来流量，但是此举还是引发了很多的猜测。此次重启马吉宝是为了蹭热点，搭上区块链的快车，还是借鉴网易星球成为自家产品的营销工具，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最后再来看一条房地产方面的消息，昨晚杭州住房保障局在官方网站发布消息，表示将对新房销售采取公开摇号、全程公证的方式，以打击炒卖房号、捆绑销售等违规行为，具体办法将于近期公布。据了解，年后杭州新房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降温，尤其是总价较低又被限价的刚需楼盘更是供不应求，市场上充斥着全款买房、捆绑销售、炒卖房号等现象，炒卖房号、捆绑销售等违规行为引发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陈先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下午的反弹您认为有哪些因素，是否有大的资金介入呢？ 嗯，好的。今天市场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反弹的板块，包括保险、券商、房地产等等，都是前期呢大盘在两会期间反弹没有反弹的板块，实际上是一种超跌反弹的一个性质。 嗯， 那么昨天呢，因为资管新规已经获批，但具体的这个条款还没有出台哈、啊，这个时候可能大家把它弄成一个靴子落地哈、啊，然后呢开始反弹。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资管新规它不光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它是一个长期的，对于借款方现在理财产品很大的是流向房地产，它对它的资金的影响是一个长远的、深远的。 融创地产在香港业绩发布会也提到，他们是要准备缩减这种拿地的规模，要过过紧日子。其实看出一些大的房地产商对这个形势还是有一个很冷静的预判的。所以的话，这个房地产的话，在这个时候去涨，我觉得缺乏一个大逻辑的支撑。 嗯。 银行股同样也是这样，因为它的这种影子银行的规模缩减之后，回到表外，回到表内，它的利润率会受影响的，它利差会减少，所以这两个板块涨，它都缺乏一个大背景的逻辑，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看成是一个超跌反弹比较好，因为这两个板块前。 嗯，好， 并不明显。 嗯，今天其实还有一条消息，就是企业的减税政策哈、即将实施。那么，你认为对于后续的这个上市公司的长期来说有哪些影响？ 减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主要从业绩方面有提升。那么有些业绩本身就比较好的呢，它的弹性小；有些业绩弱一点的，弹性又大，这个也得分。所以呢，我看了一下相关的这个统计数据。通信、商业贸易、综合行业，还包括有色、化学、纤维这几个行业呢，这种对它的业绩弹性是比较大的。那么我看了一下，结合今年的情况，我们比较看重新兴行业。这当中，通信算是新兴行业，通信方面的一些优质的、有专门的这种技术壁垒的公司，是值得去挖掘和关注的。 好，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还是谈风险。您认为短期还有哪些风险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 嗯，第一个呢，从循环周期的角度呢，四月四号或者四月十三号这个循环低点现在还没到，所以的话最好观察一下后市的动态。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反弹的板块呢，跟资管新规它实际上是逻辑上是相冲突的，包括今天国债逆回购也看到它的利率最高是飙升到15%以上。回落在20%，哎，对，这看期限，因为我看的是一天的啊，比如说和三天的， 我看的是三天的， 对，飙涨得很快，所以这种情况下说明资金面紧张，它不能够支撑像银行和房地产这样的股票，所以有个上升的一个大逻辑的背景，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还得注意一下这方面的一些风险，所以市场可能还没有尘埃落定， 嗯， 有些板块的反弹呢，它可能逻辑上没有支持的话。还需要再观察一下，嗯，不能急于去参与或者说去做反弹。 嗯，好，谢谢陈少协先生的点评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谢谢你，谢谢大家，再见。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的连线嘉宾所发表的观点只代表他个人对于大盘的分析，不作为各位朋友投资理财决策的唯一参考依据。这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1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入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中银律师事务所的高婷婷律师。高律师您好。 啊，您好，香露老师。 啊，您客气，叫我香露就行了。法律方面您是老师啊。 大家互相学习，都是要在经验当中积累一些经验教训嘛。 对，特别是星期四这个节目啊，这个经验教训都是惨痛的。 是。 可能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会发现，进入2018年，在周四这个内容当中，我们请到更多的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更加的关注我们的资产的风险，我们财务的安全。所以说，哎，我们会引入更多的这个律师朋友来聊一聊这背后的法律关系以及如何来防范啊。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呢，投资理财啊，怎么签合同啊？签合同之前呢，怎么看合同？ 嗯，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虽然说可选的产品不多啊，但是从大类来说也不少了，是吧？ 对。 你说这个银行卖的这种理财啊，包括代销的，你包括互联网上面的这种 P2P 的这种产品。也包括咱们可以买一些基金呐、买一些这个保险呐、信托呀等等，包括一些跟一些这个理财或者是财务管理的公司签的一些综合的这种资管协议。 对，现在这个范围是越来越广义的、很多只要是个人财产上的一些管理和增值的活动、都可以纳入到这个广义的大概念来，理财的种类确实是越来越丰富了。 对，所以说呢，这个涉及到的合同就会很多啊。涉及到合同很多，那么在看合同的时候啊，您简单的跟我们说说有没有一些惯常的套路、比如说啊，您律师看合同就跟某些人力资源 这个招聘官看简历似的哈， 对， 刷刷的仔细先看几个关键的啊，然后再审其他的细节。 嗯， 你们会不会这样？ 其实还是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嗯， 因为就像刚才您列举的，现在我们的理财产品种类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么合同其实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而且这个合同呢，也许它名称叫的一样，都是理财，都叫投资合同，但是它背后的法律关系其实有可能是不同的。 嗯， 有的可能是信贷关系，有的可能是委托关系，那么有的可能是居间等等这些。但是像您刚才提到的，说有没有套路，那么其实我们从法律风险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套路往往就在看似相似的合同当中，它有一些细节上偏偏是彼此不同的。但是呢，无论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什么样的合同文本，确实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原则的。比如说我们首先要注重的是这个合同的主体，那么你跟谁签， 甲方乙方这个要注意。 对，我们在委托理财关系当中，那你是委托人，受托人到底是谁？如果是借贷关系当中，那么向您借款的人到底是谁？这个主体是我们第一要去关注的，因为您可能是通过这个主体来去评估你的风险。那尤其对于我们不是很专业的这种投资人来说，他更信赖的是他所委托的这个金融机构的一个本身的信用也好，他的操作能力和专业度。那么这是第一点。 这个跟你相亲似的，你是见的媒人还是见的未来的女朋友老婆。 对，而且这里其实正好还涉及了另外一个问题，你衍生出来的，那就是我们有很多理财产品，它是存在着一个三方的，尤其是刚才您说的 P2P 平台。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更要注重您本身相中的这个人到底是媒人还是您的相亲对象。有可能您觉得他条件很好，偿付能力也很高，但他其实不是您的对象，他只是撮合你们的人。如果出现了风险，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亏损，那可能您要找追责的对象不是这个媒人，不是这个平台，而是您忽略过的那个真正的借款人。 这个其实很多人都容易混淆啊，觉得这个平台名气大，它自然卖的东西也靠谱。 对， 但是你可能忽略的就是它有的是做一个平台方，它并不做一个销售方。 对，所以 甚至连居间都不是啊。 对，有可能。所以这个就引入咱们刚才说的，如果主体下面之后您还注重什么，首先你要看看您买的理财产品到底是什么。您要看看它的产品架构，您到底是买了一个我们可以说其实是个人信贷关系的，您到底是借款借出去了，还是您买了一个基金，还是说您签订了一个其他的投资合同。然后再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当中它的这个第三方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要看具体的彼此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那么每一个合同都会有这一块，权利这一块却本身都又不同，所以我们要仔细看一看，在这个合同当中出现了风险谁来承担，出现了亏损谁来负担。然后所以这是我们说权利义务当中很重要的一大块。 这是最重要的一大块啊。 对， 就是我们经常把这个投资啊比作成一条鱼的话啊，这就是最好吃的那一段。 对， 是不是？ 但是这一段也很复杂，因为可能会有刺儿 啊，你没弄好就会卡着自己。 对、 最后呢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伤心也伤身。 有的呢吃一条鱼过了，人都没了啊，人财两空，是不是？ 这是最严重的 啊。但有的人呢享受的是这个美味，所以这中间很复杂。当然我们一开始呢也不要就是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啊都剖析完了，我们通过案例跟大伙来说啊、一会儿再来说。好，这是中间的主体，就是你钱你干嘛去了、是吧？ 对， 中间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对， 这个中间呢又有什么样的收益啊？ 对 啊，如果收益没有达到，那是不是我们要谈谈后面的责任问题了？ 对， 风险的问题了。 对，这块呢就会关联到最后的一个责任分配和承担。那您要知道，这个责任分配和承担呢，往往还会关联到一个退出机制，因为我们的理财合同它往往不是非常短期的，尤其是收益会比较稳定或者比较高的，它的期限也会相对较长。那么这个期限当中可能会发生一些变数，包括像保险理财类产品有的时候时间就更长，那这中间有可能我们需要抽回这个资金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这个合同有没有一些退出的特 特殊的退出的一些约定。 好， 如果是平台或者银行金融机构提前收回，这个利益分配怎么算，责任怎么算？如果是我们反悔了，我想终止这个合同，那您是不是要负担一些责任？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说所有的情况都不变，总要未雨绸缪嘛。 嗯，这鱼吃了一口了，你跟饭店说我不要了。 对， 饭店说没事儿，那也行是吧？饭店说那不行啊，那钱不退。 嗯， 这种退出的情形可能有很多种，是吧？ 对， 比如说你要用钱了啊， 嗯， 想不想这个对方把钱提前给你呢？是不是？ 对， 或者是说这个产品好像做得不好，达不到那么多的这个收益了。 对，及时止损，我想， 哎，这个。你愿不愿意啊及时的啊拿到钱，收益也没那么高呢？ 对 啊，或者等等吧，这有很多种情况哈，我们一跟大家来说。此外呢，就是签一个合同，你还要涉及到一个打钱给谁， 对， 是吧？你最终你合同签了，你钱怎么给啊？ 对， 嗯，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其实它一直绑定的一个关联性的问题，就是您看合同的时候，看到了合同主体是谁，然后就要看到自己资金支付的对象是哪里，是不是包括您到底是在哪里签的合同。像我们常说的，现在即便您是在银行买的理财产品，但是不代表这个产品真的是银行卖给你的，也不代表这个钱真的打入了银行。我们可能要区分是银行自有的产品，还是替其他的券商去发行的产品，甚至有可能中间会有一些违法犯罪的分子在中间冒充银行的工作人员来跟您签单。那么为我们设立最后一道防线的就是捂住您的钱包，我的钱打给谁了，我进到哪里，那可能出现了风险，咱们直白一点说，我就跟谁去要。这个事情尤其在很多第三方平台上，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 P2P 的平台上更为重要。像我们 P2P 平台如果是规范的话，它是要有一个第三方的资金托管的。 嗯， 那最后您就要注意到，您在这个平台上注册签订协议支付款项的时候，这个款项是打给银行的账号了，还是打给这个平台背后某个公司的账号，还是直接打给了某个自然人的账号，那这个区别还是有很大的。首先从风险保障上来说，有第三方银行托管的这种，肯定我们的资金的用途是相对安全和可见。 哎，谈到这个第三方托管，我想问问您，就是说这个账号有什么特殊的这个 识别 对方式吗？就是一看这个就是哦，原来是在银行做第三方托管的。 这个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问一下银行吗？ 不会啊，因为现在我们通过打款的时候，您如果是向银行去付款的话，您的支付对象就是跳到第三方银行的支付网站了。 对， 我们银行都有这个网银和支付方式， 网上买东西不都这样吗？ 而且比较正规的这种有第三方托管的这种 P2P 平台的话，您除了注册 P2P 平台的会员账号之外，它还会要求您去注册一个第三方资金托管的账号。实际上就是您在这个 P2P 平台上的账号和您资金收付款的账号它是两个，那么您在打款的时候就能发现收款对象是谁。那么这里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的平台呢只是做做样子跟您说我要去给您去第三方资金托管的这个机构去开一个账号，把您的姓名告诉我吧，身份证告诉我吧，一个简单的信息收集，那您也要提高警惕，他有可能也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真正的去给您办这个托管账户。 哎， 最直白的还是您打款的时候是不是在银行的这个网页上去支付的。 那有人担心了，我是在银行网页支付，可是钱到他公司的账户里去了呢？ 这个我们就要去辨别我们的一个协议的约定。那么我们说资金托管的时候，您打款的对象，那我们要看您是专门注册的资金托管的这个账户，以及跟您签订的协议当中约定的这个指定的第三方。如果是直接打给一个您觉得不认识，或者跟我合同中约定的不一致的，那这个时候您就要去进一步求证了。 嗯，好，所以我刚才问的那问题就是说，他给我这账号，我能不能够给银行客服打个电话， 问问这账号是不是在你们银行做托管的，还是说就是在你们银行开了个户的一个普通公司账号。 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是可行的 啊， 不只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行，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自己购买理财产品的安全，有可能是在像刚才我们说的在银行看见的和在银行有人向您推销的未必是银行的产品， 是 甚至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提供的这个案例和诉说自己的遭遇，有可能他是在某个证券公司的这个营业网点销售分部买的理财产品，等最后出了问题发现人家总部说这不是我们的，那其实这种情况下给银行或者给一些证券公司的总部客服打一个电话核实一下这个产品有没有备案，这个账户是不是准确，这确实也是一个比较便捷的方法。 是银行也不愿意担责任，所以说呢该说的他也会告诉你啊。 对，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刚才您说到那个情况，正好有位听众还曾经跟我们反映过这个事儿啊，我们的下半段会跟大伙儿着重的来说一说哈。其实呢大家可以简单的记住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您要做这个投资理财啊，要跟对方签合同，首先你要看清楚眼前的这个人或者是这个网站到底是个什么机构，是何许人也，然后再对一下合同啊，合同当中的那个甲方乙方啊，是你和谁啊，或者是丙方啊，都是谁谁谁，能不能对得上这几个人和机构啊。此外呢就是要问几个问题，我这钱拿去干什么了， 对 啊，他怎么给我们带来收益啊， 对 啊，以及带不来收益他怎么办呀啊，我要反悔了他要违约了他怎么办呀，如果发生一些意外情况不像他原来约定的，我也不像我原来承诺的那样，又该怎么办，就多想点意外情况啊，看看这个条款里面有没有写到啊。 对， 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的高婷婷律师所谈到的这个钱最终打向哪里，这是最后的一个环节啊，最后一个环节我们记住这几点，可能在看合同的时候呢就八九不离十了啊，但是具体的内容啊真的这个得一事一议啊，一事一议。所以说在广告的这个之后呢，我们就来说两个案例，说两个案例啊。这两个案例呢也挺复杂，一位呢是听众朋友跟我们说的，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编辑找的一个买卖房产签阴阳合同的案例啊。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如果大家在这个投资理财签合同当中啊有些什么的疑问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向我们来提问。朋友们稍后见。 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 T 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不仅要搜索财富，同时我们要管住财富。所以说每周四的内容呢，我们会着重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财务安全的话题啊。其中呢有一大块呢，就是我们这个投资理财的钱啊，怎么才能够更加的安全啊。但我们知道投资理财是有风险的，但是在这个我们所能够防控的范围之内，尽量的降低啊人为的风险。我们的嘉宾是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高婷婷。高律师您好。 您好。 下面我们来说几个案例哈。有位听众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反映这么一情况啊，他是通过某证券公司的平台签了一个股权合同，应该就是买某公司的股权啊。这种 对，这个还是要看他具体签的协议，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合同有可能名字一样，但涉及的法律关系不一样。比如说这里有可能是股权转让，但有可能是股权质押的一个担保 啊。他没说啊。收款人呢就是这个证券公司的子公司。不过呢这个出售股权的公司啊，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能够及时的实现股权的转让啊。听这么说好像 有点是想要 的感觉啊。那么这是2年前的事儿了，到现在呢当年的钱转了，约定时间到了，股权没给啊，股权没给。那他想问问这该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个合同啊。 对， 所以呢只能 从他的诉求来看， 从诉求来看的话，您是想要把钱拿回来加上利息，还是想要股权？ 对，想成为这个股权的所有人。其实听这位听众描述的这个比较有限的信息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就是刚才咱们节目中聊到的，签这个投资的协议的时候呀，一定要先看清楚你跟谁签。你像这个听众短短的这一段留言当中，其实我们就看到了他这个交易的对象有一些矛盾和不同。要他第一次说，我可能是通过某个证券公司的平台签的是这个证券公司的子公司是收款人。但是最后呢他又了解到说，我想维权的时候，我听说不是这个营业部的问题，是总部的产品。那这里我们其实如果想帮助他，或者他想维权，我们就先要厘清你到底找谁维权。那么这里我们说子公司和分公司分支机构就不一样。 你像他第二次描述的是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关系，那第一次描述的呢，可能收款对象如果真的是一个子公司的话，而不是分支机构，那么这个子公司它是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嗯， 如果您是跟这个子公司进行交易，那么出现了风险，出现了亏损，对，你只能找子公司。您说我看名，很多当事人都是这样的，说我看名他就是这某某集团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个集团内部的。但法律上我们要看法律主体，那背后人家是不同的营业执照，人家是不同的法律上的法人资格，那您只能找这个子公司。 刚才高律师啊谈的一个这个概念，就是说呢，一个公司它有分叉啊，那叫分支机构，那还是这棵树，还是这家公司，你找谁都差不多，反正你找着他们负责的人就行了。 嗯， 但如果是子公司是什么呢？就一棵树，它一粒种子在地下发芽了，是吧？ 对， 长苗了，生根了，又长棵小树，啊，那叫子公司。 咱们在一个园子里，彼此是互相有照应。 你跟那子公司签了约，你找那孩子去，别找爹，是这个啊？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呢他确实是在分支机构，但是呢签的这个产品是分支机构和总部的关系， 嗯， 这个是可以关联上子公司的， 嗯， 而且关联上总公司。那么分支机构呢，他有的分支机构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营业执照，他虽然不是完全上我们说独立的一个法人人格，但是呢我们为了民事诉讼或者民商事活动的经营的便利性，我们是赋予他了一定的法律权利，他是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进行一些法律行为的。就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像这个案子当中，如果是证券公司的一些营业的部门，这个分支机构的话在当地，那他是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跟您来签订合同来发售理财产品， 嗯， 那么如果出了事儿怎么办呢？您说觉得，哎，我觉得这个分支机构的承担责任能力就可以了，那我就跟他打官司，我向他维权，他是被告。那我觉得这个分支机构啊，能力有限，资金也有限，偿付能力也不够，那我为了执行到位，我想告总公司行不行呢？也是可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总公司是要对你的分支机构进行一个责任的补充承担的， 嗯， 所以这就是他和总分和总子这个不同的区别。 哎，什么意思呢？就是高律师告诉您，您如果要打官司，要找准这个诉讼的对象， 对， 是吧？这个被告是谁，你要选好了啊，别到时候呢， 还要重新来一次， 发现哎，这个不对，是吧？ 对 啊，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通过专业人士梳理一下还是好解决的，麻烦的是后边啊，后面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为什么时间到了股权没有啊？ 对， 哎，这个是他很纠结很在意的地方。 对，这个咱就说到第二个问题了，就是确定了我找谁主张权利之后，我主张什么权利。 嗯， 那么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虽然不知道他到底签了一个什么合同，但通过他想提出的这个诉求来讲，他是觉得我好像应该能获得一个股权， 对，他 但是呢我没获得到， 嗯， 那么可能这个背后会涉及到股权转让，或者我们这个听众啊他误以为这是一个股权转让的关系。那么这里我们就要注意一下，这个股权呢它跟我们普通的签一个买卖合同等等是不一样的，因为股权它还同时受物权法的一个规制，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今天跟您签了一个合同，说您欠我多少钱，那我多年之后或者定期之后就要还您多少钱。这个在股权的问题上我们要注重，首先您本身这个协议有效，那么这个有效的时候还是回到我们那个最常规的老套路上，你先看看你跟谁签呢， 嗯， 这个人你再往下看，你签的是股权，那么这个主体有没有这个股权的完整的权利呢？他是不是权利人呢？其实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工商登记啊，工商的这个注册信息啊，我们是可以查询到的。 好，来我解释解释啊，就是你想买某公司的这个股权是吧？ 对， 嗯，某公司呢也在当时有意转让， 嗯， 但是呢你俩不是直接签的， 对， 你通过一个证券公司在做这事儿， 对， 对不对？ 对， 那证券公司有两种可能，一种证券公司就拥有这家公司的股权， 对 啊，那你就从证券公司那买呗， 嗯， 做就三方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转让嘛，是不是？还有证券公司完全就是搭一个平台， 对， 赚点佣金、手续费、中介费， 或者他只是帮你去投资。 对， 那么这个投资可能并不涉及到股权这种权利转让，说白了还是最后我们一个收益有没有一些回报的一些利益这种。 对，就是压根儿这证券公司就没有帮你去买到这个公司的股权。 对，他也不是持有人。 嗯，外还有一种情况，那公司不卖了。 对， 又发生了其他的一种重大事项了，或者说您刚才说的啊，这个公司的股权还不明晰呢。 对，而且您要看看他的股权，第一有没有其他法律纠纷，正在像您说的权属都不明晰，还不定是谁的呢。 对。 第二呢，就算是他的，有没有其他权利瑕疵呢？我们说什么叫权利瑕疵，就跟买房子一样，您查查这个股权虽然还在他名下，但是他有没有质押给别人呢？ 就有没有抵给当铺。 对，他可能去投融资。其实我们说在这种投融资领域，他很可能是做拿股权去做了一个质押的担保。 对， 那么您就没有人家质押权人，有我们所谓的优先受偿权嘛，您可能就不是第一顺位的了。 这就跟你买房子按揭贷款一样。 对不对，你把那房产证啪拍在面前，来给我抵一点钱，人一看上面盖这个银行这个贷款的戳， 对 不认是吧。 就是啊，可能出现了您这信用和偿还出现了问题，银行先都执行走了，我什么都没剩，您这个对我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啊，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合同，他也没细说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种原因。 对， 但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情况简单的梳理一下，并不代表他真实情况，我们更多的是想给听众朋友做一提示。就是说他这个股权呢是通过这个证券公司去代为啊去购买，对吧。 对。 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个协议就是证券公司和他自己单独签的。最后呢证券公司这事儿没完成。 对。 他的那个原来合同里面应该会约定的吧。 对，有一些，其实这里就说到咱们说如何去看权利义务和责任承担。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普通的投资者确实没有办法做很充分的法律调查，也不是很清楚商业市场或者是在公司法领域怎么规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就看手上的这份合同，如果到期不能实现什么情况，对方应当做一些什么样的责任承担或者是赔偿。像这个合同当中，那么如果说我们简化来说就是最后的违约责任，那么如果我不能实现承诺给你的预期收益的话，那么我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这一点就很重要了。 这个违约责任呢，是不是得看合同是怎么约定的， 对， 而不是你想当然的一定要他去强制履行。 对， 您说到给你这个股权的合同， 您说到强制履行这个事情，对股权的这种交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当事人，我们说消费者、投资者就会觉得，我就是相中这个股权了。 对啊，这股上市了。 对，现在违约了，我不行， 我 要上法院打官司，你必须把股权过户给我。 对， 这种情况下，咱们就要区分。首先，前提是你们的所有的合同都是有效成立的，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这个股权有没有履行过户的可能性。因为这个股权它是跟合同分开的。我们说，这为什么说物权法有个特别规定啊？不是合同法就行了？你合同有效，不代表你一定能够达成股权转让的目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股权转让的要件都没有障碍的话，我们可以要求法院说，我是守约人，你违约了，我要求你继续履行合同，那么也没有其他转让障碍的话，可能会支持你强制过户的这个要求。但是我们刚才说股权很特殊，它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完不成这个转让。 对，比如说人家有之前的质押人在，质押权人，或者说这个股权有一些特别的限制，有一些特别的公司，股权转让是需要一些审批和资质的，你都没有，那法院不能强行判把这个股权给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更是我们要注重违约风险的约定的时候，违约责任约定好，如果我不能实现股权的转让，你要怎么赔付给我。 哎，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呢，就说回我们之前那个合同该怎么看的问题了啊。 对， 就是最后那个责任的问题是吧。 对， 哎，大家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对方不能够 对 如你所愿的履约的那么这种情况。 对，尤其是在房屋啊、股权呀、这种需要变更登记的情况之下，我们要预想到有你不知道的情况会阻碍这个权属变更，那我们要留一个后手，就是如果变更不了，那起码我们有第二方案，你怎么赔我钱，这 是 最浅白的。 还是要看当时的合同啊。 对， 因为这个合同呢，对方他也是请专业的人士给他起草和研究过的，对吧。那你当时如果没有找专业人士替你看一看的话，你想这背后的专业能力的这种悬殊啊，利剑高下，对吧。 立见高下。因为你想啊，一个个人他能跟这个证券公司相比吗？人家有多少资历啊，财力请这个像高婷婷这样的律师啊，是不是？你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听一听啊，找到以后注意的一些要领。其实这也谈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大宗投资的时候，要不要花点钱请律师看看？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是现在我们普遍应该去注意和关注的一个事情。未必像您说，大的公司或者证券公司，他们就一定在这个合同上有多少无数的坑、无数的雷。其实我们之所以选择或者推荐我们的投资人选择像这种正规的金融机构进行投资理财产品的购买，就是因为这些机构它的信用程度是比较高的，或者我们通常说很可信的。那么这个时候更多的一个审查义务呢，可能在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把人家明明白白写出来的合同条款你去看了，你去理解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对方是有义务给我们做风险和条款的解释的。所以您说的这个防范问题呢，我觉得可以建议大家从三个角度来准备。第一个角度呢是最直接的，就是你购买的时候要跟你的这个业务经理详细的去了解每一条，甚至可以让他给你解读这是什么意思，你哪一个地方看不懂了让他给你提示，最关注的几个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合同主要的要素您主动问到，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第一时间给您解惑了，心里有个底儿了。然后第二种方式呢，就像我们说的，您要既然要做这个投资，你就要多了解投资方面的一些知识，你像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呀，然后多看看相关的报道啊，你自己会有一个商业意识。那么最后一步也是最后一道法律屏障，就是您说的在大宗投资之前，我们最好是找律师来帮您一起审核这个合同。 对，你看现在有一种理念已经慢慢普及了，就是你装修房子的时候啊，你请一个监理。原来人不信的，也不花这个钱， 对， 我还请个监理。 是， 但是现在很多人就会愿意了。 对 啊，因为他会有一个第三方啊，出具一个更加公允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 对， 好，那这个也供大家参考。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像保险这一块做的是比较好的。因为你的那个正规的保险公司啊，他所卖的那个保险的合同那都是经过保监会审查过的。 对 啊，当然也有不正规的保险公司，他自己在背后挪用资金倒来倒去啊。 对，那个就是 这个新闻大家都看了， 非法范围的事情， 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 但是我们能够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能关注到的就是这个合同，至于他们公司怎么弄，那这个一般情况啊，我们都是心有余力不足的啊，那只能靠监管或者是公司内部的这种职业操守专业度。哎，所以呢就是你像保险这块，基本上这个合同啊， 制式的一个模板， 对 对， 而且是保监会审核过的。但是其他的投资产品包括个人对个人的这种，哎，就相对来说 变数很多， 混乱一些了哈。 对，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下面这个是一个买房签阴阳合同的案例。这个买方呢是刘先生，他说啊，他自己在买房的时候呢就签了一个阴阳合同。为啥要签呢？这房子呢在顶层，送一个阁楼，送个露台，原来的业主呢在露台上盖了一个水泥房，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也看到过这样的房子啊，弄一个玻璃的那种阳光房，相当于呢就是买一层送一层啦，他觉得值，于是多花了50万。这房子啊在小区里别的那个楼里面卖400万，但是他这套呢因为加了一层所以要卖450，后来在中介的这个建议下呢签两份合同，一份是中介的这个居间合同，另外一份呢是两个人的协议合同啊。中介的合同里写着房子是400万，协议合同里写的是实际房款450万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不言而喻嘛，他想少交一些税费， 有一些避税的想法。 对，是的。那么刘先生的定金已经交了10来万了，就等着办手续。后来就是城市开始治理，有些建筑属于违章建筑要被拆除啊。那我们这看热闹都不嫌事大呀，是吧？那不能影响城市景观呢。当然相关的部门也认为他这个是违章建筑就要拆啊。这个时候刘先生觉得那不值啊，拆了我还450万呢，就想取消交易，定金交了业主不同意，定金不退。哎，这个时候他签了两份合同，要用哪份合同来维权？ 其实这个是这些年来我们常听说的一种情况，阴阳合同。这个阴阳合同呢，它不是一个法律术语，我们实际上这个阴阳合同就是两份儿，一份合同呢是用来我们做网签也好啊，做这个缴税凭证也好，那么另外一份呢，大部分情况下是双方经过协商之后真实想去履行的一个合同。 对， 价款上和条件上往往有区别。 是， 那么这种情况呢，在阴阳合同上我们在判断效力的时候，是有一个基本原则的，就是首先第一，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的这些肯定是无效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合同法规定的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那你像我们刚才说的，大部分阴阳合同是为了避税，那这个就是双方有串通的情况之下，我共谋就是想让国家少收点税，那么这种约定的合同或者说这种条款是无效的。那么这个条款无效是不是代表着这个合同一定无效呢？这个也不是想当然的。像我们前些年在房价不稳定尤其是经常飙升的时候，很多买家和卖家会利用这个空档，他觉得哎，正好最近房价有变化了，我不想做这个交易了，我也了解点法律，人家说我们这个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这合同就无效了，无效了之后我们就不用继续履行交易了。 无效的肯定对某一方有利啊。 对他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明明他是始作俑者，但是他却主动挑起一个法律程序，想来主动跟法院说你快确认我无效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就会涉及到一个条款无效不一定代表整个合同都无效，可能您只是避税这一部分我们认为无效的，我们要按照一个合理的价格或者双方的调解约定去确定，但是这个合同其他的条款你们还是要履行的， 不管房价涨还是跌，不管这上面这层楼是拆啊还是维持。 对，其实实务当中像这种情况也是有一些类型可以和一些规律去发现，比如说其实阴阳合同大部分另外的多出来的那个差价款他们会以补充协议的形式去做，或者是说作为一个装修款，很常见的是装修款，我400万买房子，我50万做装修，这个时候呢法院就会去审查，假如说你50万装修这个金额跟实际可能去存在的这种装修情况的价码是不是相差很大，如果我们认为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有效了，这个时候你不要来说我们当初不是这个意思是假的，可是白纸黑字你们双方在自由的情况之下这么写的，我们认为就是真的， 所以这 个漏洞 不一定都要退，也不一定这个都 不退，也不一定这个合同就无效了，有可能你们还得继续交易。 但是交易是不是交易这50万也得看他当时这个50万的合同里面是补充协议里是怎么写的， 对，是不是能够认定有效，包括我们去探寻你们双方的真实意思是什么情况。比如说很多情况下法院会认为阴合同是有效的，就是你没有相反的证据去证明你们当初这个阴合同是非发自本意的，那我们认为真实意思表示那你们就继续履行这份阴合同，把该补交的税款补交上来。 好，刚才您谈到就是很多人都会在补充协议里面写哈，这个家电还有屋里的一些家具包括 装 修啊，一并作价50万啊给这个买方人是吧，卖给买方人。那么刚才你也谈到就是在判决当中也要衡量一下你这些东西的一些实际的价值，是这意思吗？ 这个其实大部分我们在民事上是尊重我们叫意思自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你们大家你情我愿的事情。 哪怕这破电视现在卖5万，他你也得认。 对，有可能您觉得人家能说出道理来，就是当时我们这样去协商，我可能多种因素考虑，我能接受这个价格。那我们是自由的，那你们彼此是心甘情愿的，那就是这样定了。 法院不会说再算一下啊，这个钱现在 是不是多出了500、600 啊？不会这么算了啊，你们俩当时同意了那就 OK。 但是明显的超出常理的，或者你这一方能够去证明当时是基于重大误解呀，或者是当时是基于一些欺诈呀等等这些我们法律规定的情形，那我们是可以认为它无效或者可撤销，那么这个就要根据具体案情来看。 好，比如说就是一个很小的学区房啊，啥也没有对吧，就几个破窗户，你说这个作价100万， 这个也不合适，是吧？这明显能看出来的啊，能够举证证明的。当然，这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得一事一议了哈、啊。 对，而且你的证明的力度是很、要求很大的。 那不管怎么说呢，反正他这个五十万，看来可能性很大，得交了。 或者说看来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尤其是价格条款的调整，但是想完全取消这笔交易有可能是有障碍的。 好，所以这也提醒大家在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呢要注意啊。最近啊，这个广东某地啊就出台了一个这个政策啊，在过户的时候呢、要看很多的这种文件和这个条款，所以呢也是避免这个阴阳合同的这种可能的滋生的土壤和空间。好，我们今天节目啊也即将结束了。最后呢想问一下高律师，就是取证的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跟一些银行也好、或者是券商也好，还有一些投资机构也好、签了合同了。签完了合同之后呢发现有些事儿不太对劲，是吧？ 对。 我们要去找他们去这个沟通。维权，这时候需不需要额外的取点证据啊？ 这个肯定是需要的，因为谁主张谁举证嘛。您想证明自己权益受损，您就要证明。这个呢，简单来说，其实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那么第一点就是，当时所有的合同要保存好。如果你认为有其他的产品说明啊、宣传啊等等这些能够支撑您对自己权利描述的，您要保存好。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我们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是有一个双录制度的，就是录音录像会记录下你们签约的整个过程，那么其实我们投资者自己也可以做这个录音录像保存好。那么还有一点是希望提醒各位投资者的，就是特殊的一种电子平台上的一些电子协议上的交易，那么这种如果是大宗的投资，我们建议您还是跟对方签订纸质的协议。如果确实不能签订纸质协议，对方平台也没有委托第三方做一个电子时间戳的这样的一个公证记录的话，您可以自己找公证机构就这个网页合同进行公证。那么这个是后期维权非常有用也且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有些款项全在网上交易了， 对， 而且资金量又比较大。 对，因为他 可能对方都没给你一个凭证， 而且网上的这个文本记录它是可能会被更改的，是被篡改的，而你自己很难去证明。 哎，那就还记住一条吧，啊，这个网上大额交易，咱还是要谨慎。 对， 怎么样的呢？是面对面啊，然后呢签纸质的协议， 对， 这样靠谱一些。其实谈到这个取证啊，也是为了防着日后啊有一天发生了违约，然后呢发生了纠纷。 对， 但是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就是这种如果说啊消费者完全占理的话，那最后产生了一些纠纷，想要拿回本金或者拿回本金加收益，在实际的这种维权和诉讼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大面积的能够胜诉，或者是取得你的这个钱和本金和利息的，就是这个执行的难度也很大的。 其实这种咱们回归到本源，还是看您所谓的占理有没有证据来支撑，以及最一开始你选择的交易对象是不是更为规范和正规的机构。 对，反正如果还要涉及到这个金融诈骗领域的话，那么这个维权的成本和时间就会更加的长和大， 它会涉及到刑事领域，可能您就要做到及时报案，好让公安及时追赃，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的，谢谢来自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的高婷婷律师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谢谢您， 也谢谢香露老师， 对不对？又谢谢我了，还是要谢谢您啊！以后有空，我觉得可以请高律师给咱们听众朋友看看合同哈。 好啊，这个也是咱们经验的一个分享嘛， 好好， 那要多收听咱们的节目才行了。 对，以后我们节目也可以到社区里面跟大伙儿面对面的来说一说。 对， 如果大家呢买了一些产品，有一些什么合同啊，也可以面对面的拿出来给我们去看一看，研究一下。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朋友们明天再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